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76集，好肥的狐狸。后边一辆马车里，庞吉探头往前方望，就见前边的马车里头灯火通明，那个闹腾啊，跟在打架似的。庞吉好奇，伸手拍了拍一旁正看卷宗的包拯。 黑子，他们干嘛呢？ 还能干嘛？年轻人嘛。 包拯翻完了一份卷宗，去拿另外一卷。 哎，黑子，我问你，你信吗？ 信什么？ 狐狸精。 包拯嘴角抽了抽，白了他一眼都懒得理他。 你还真别不信，我真就见过。 庞探师摇了摇头，端着杯热茶吹气。他话说完，对面养神的阴侯睁开了眼睛。 见过活的？ 老爷子，你叱咤江湖那么多年了，难道没见过什么神鬼妖魔？ 庞吉见阴侯醒了，就过去在他身边坐下，殷勤地给倒茶。阴侯接了茶杯，淡淡一笑： 哼，自然是见过，不过我可没见过狐狸精。 说话间，正打瞌睡的天尊也醒了，趴在一旁拖着下巴问太师： 太师，你见过妖狐啊？ 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二位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玉树临风。 他玉树临风四个字一出口，马车里三人连同小四子养着那只梨花猫都抬头瞧了太师一眼。庞探师有些尴尬，咳嗽了一声，强调： 真的，我年轻那会可不胖。 你胖不胖是其次，胖点狐狸应该喜欢，肉厚肥美油水足嘛。哎，说说你是怎么碰上狐狸精的？ 那时候我还在禁军做个小兵，当年开封有个著名的书院叫朗琴书院，记不记得？ 包拯点了点头。那个书院出不少才子，当时的确挺有名的。 但是30年前一把大火烧没了，当时啊，还烧死了好几十个学生和夫子。 朗琴书院的岑夫子，记不记得？ 当年开封的第一美男子吗？自然是记得，我与他经常在些文人聚会上碰面，文采风流，十分的潇洒呀。 哎呀，黑子，你当年要往人身边一站，那就真是黑白配了，有趣，有趣。 岑夫子长我几岁，十分沉稳儒雅，不过后来人不见了，再没人提起，是不是回家乡了？ 哎呀，老岑跟我也算是旧相识，家里有些关系，很小就认识了，他呀就是让狐妖给迷了。 包拯一挑眉，一旁阴侯和天尊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，继续专心听。 岑夫子原本是风流倜傥，几乎全开封的姑娘都喜欢他，受欢迎程度可和展护卫有一拼。不过我记得那年冬天，他突然整个人消瘦下去，印堂发黑，人也开始生病咳嗽。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得了肺痨病，赶紧让他去看郎中。不过郎中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我就走关系，帮他去宫里找王太医帮忙。 众人暗暗挑了挑眉，果然太师那时候就是个会走关系的。 那天我还记得是个下雪天，我陪着王太医去他家，他穿着很单薄的布衫，坐在院子里盯着一颗白梅发呆。当时太医就跟我说，这人是作死啊，这么冷的天病成这样了，穿那么少。 我要去扶他进屋，他却说：“ 不急不急，我若是进去了，他来该找不到我了。” 是心疯了还是病糊涂了？怎么进屋就找不到了？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把他扶进屋子里，太医把了脉之后跟我说：“救不活了，过不了这个冬天。” 庞太师说着，声音压低了几分。 这话老岑也听到了，我就听他稀里糊涂地说什么：“小七，你来看我呀，我想你。” 小七。 等我送走了夫子再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老岑屋门口的窗台上蹲着一只银白色的狐狸。我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就觉得这狐狸长得真漂亮啊，要是能抓住了做顶帽子。 话没说完，剩下三人鄙视地看了庞太师一眼。 我不就想想吗？那狐狸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跳下窗台跑走了。 之后呢？你不就看到这狐狸吗？哪来的狐妖啊？ 我还没说完呢，之后我们就准备给岑夫子准备身后事了。可他突然好了，整个人跟没病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容光焕发。 这么邪乎，那太医看错了？ 当时的确不少人骂那太医是庸医，不过我觉得事情蹊跷，就问老岑是怎么好的。老岑支支吾吾的，似乎有事情隐瞒。哼，我实在是好奇不过，那天夜里登门拜访，敲了半天门，里面有灯光却是没人开门，我觉得可疑，就去后院爬上一棵树，往院墙里张望。你们猜我看到什么了？ 什么？ 天尊和阴侯两人眼睛晶晶亮，满脸的好奇。 看到陈夫子和个白衣服的女子正喝酒作乐呢。 就这样？ 那女的我从来没见过，不只是漂亮，哎呦，那个妹呀，说不出的那么妖。可这岑夫子显然是被迷得神魂颠倒的，小气长小气短的哄那姑娘。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，男人嘛，正常。可是仔细一看呐，你猜怎么着？老岑瘦得跟枯骨差不多，整张脸黑气森森的。我就觉得莫名其妙，白天还好好的。再看那女人身后竟然有条蓬松松的大尾巴，是银色的狐狸尾巴。 庞吉说到这儿，再看包拯、阴侯和天尊三人都是统一动作，睁大了眼睛瞧着庞吉，满眼的不相信。 我当时一惊，叫出声了。那女的似乎也被惊着了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好家伙，这一眼差点没把我苦胆吓破掉。一张脸上都是白毛，鼻子尖尖，一双绿眼睛，那是只狐狸。 庞太师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就听到从马车外面传来了撕心裂肺的一嗓子：“ 救命啊，妖怪啊！” 这一嗓子连包大人都吓一蹦的，庞太师好险把茶杯打翻了，拍着肚皮：“ 哎呀妈呀，谁捣乱，吓死人了。” 阴侯撩开车窗帘子探头出去张望，就见前边展昭和白玉堂他们那车上的人也都撩开车帘往外看。此时他们已经能看到前方松江府的城门了，只见在薄雾弥漫的大街上，远处一个光点在晃动。阴侯和天尊目力好，仔细一看，就见是个打更的更夫提着个灯笼正跑呢，边跑边拼了命大喊：“ 救命啊，妖怪啊！” 这更夫脸都快挤到一起去了，他比较像妖怪一些。 你看他身后是什么在追他呢？ 众人再一看都愣了愣，倒是小四子一捧腮帮子来了一句：“ 啊，好肥的狐狸。” 这会儿的景象有些叫人哭笑不得。只见一个人高马大的更夫拼了命的在前头狂奔，边奔边喊救命，身后一只胖乎乎的白色小狐狸正紧跟着他。那狐狸通体银白色，皮毛油光锃亮的，没有一丝杂毛，看来平日吃的挺好，肥嘟嘟的，那样子像是只刚刚长大的小狐狸，尾巴蓬蓬松松拖在后边，圆滚滚的脸，就两只眼乌黑和一个鼻头黑乎乎，倒是十分可爱。 这更夫有病吧，这么大人被只小狐狸追得满世界跑，又不是老虎。 说话间，那更夫已经冲入出巡队伍里了。举着出巡牌子的衙役们赶紧闪开到两边，这更夫连滚带爬冲进来，嘴里还喊呢： 快跑，狐要吃人了。 更夫喊着话，没留神脚下被个坑一绊，扑里叫趴在了马车前边。更夫扬起脸，就看到眼前一袭白衣，再扬起脸，一个白衣美男正看他。 哎妈呀，狐仙大人饶命啊，我阳气不重啊，我阳痿。 说什么呢你？ 公孙顺手拿起刚才用来抽赵普的卷轴，抽他脑门。更夫被抽了一下，回过神来了，见眼前那么多人，还有马车轿子和好多官差，就搔着后脑勺坐在地上仰脸看众人。这一看，他倒是认出人来了。 这不五爷吗？您回来了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这是打更的小王。这小王虽说没有武功防身，但能做得小王的基本都不会是胆小的，倒是头一次见他吓成这样。小王正发呆呢，就感觉什么东西踩了自己脑袋一下，脖梗还被毛茸茸扫了几下，一团白花花的毛球踩着他的头往上一蹦。众人就见那只刚才追着他满山跑的小狐狸突然蹦了起来，正扑向马车，小四子伸手一接，接了个满怀，笑眯眯来了句： 小狐狸。 那狐狸趴在小四子怀里，大尾巴甩了几下，脑袋还蹭了蹭小四子的胸口，表现亲昵。小王张大了嘴，抖着手指指着小四子： 快放下，那是妖怪。 小四子揉揉小狐狸的脑袋，有些不解地看那小王。这时马车里传来了一声虎啸，原来是小五打了个哈欠，钻出了马车，直着前腿伸了个懒腰。小王呆愣愣看着突然跑出来的大老虎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翻白眼晕过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